哎，又见到我哋搞嘢喎，又搞机喎，吓，佢好忙啊，我哋都系啦，咁又第三节奇异档案啦，系啦，咁啊，不如咁样啦，就头先讲嗰啲就第二节讲晒噶啦，我唔理噶啦吓，你哋唔明嘅自己谂啦，咁啊，不如我哋听下欣欣有咩分享好嘛？ 好啊， 好似咧你咧 最近嘅 最近期嗰啲有啲 update 嘢咧，未喺第二个平台， 小朋友成日讲我细个见唔得。 未在第二个平台讲过的东西 是啦 好吗 就是话说呢就即是上年的7月14日鬼节那么很静的条街 是 那我出了去的做嘢嘛那么那时候我回家呢其实是12点零钟其实都很早的 所以这人现在都早了以你的现代少女来讲 是啊嗱我呢就住十楼的那我搭 lift 啦那我明明是按了十字的按 lift 啊按十 是是是 咁呢佢去咗一楼开俾我囉。 咦即係上一层就开啦。 去喎、啊。 跟住点呀因为我咪争个零啫如果咁。 我咪我好驚跟住我都话我少 咁。 失咪咁。跟住再三返部呢跟住我话再揿个十字喺咁揿揿揿揿揿。 啊。 你知唔知跟住后咩去边度开 去边开。 跟住呢我搭。佢唔喺十楼开咯， 系十一楼啊？ 唔系啊，佢上咗顶楼啊！ 即系就头一又尾，即系话你咁样，即系咁点啊？你会唔会有去谂过出 lift 就你要咁样玩，我就咁行楼梯落翻去？ 冇行楼梯仲恐怖喎、啊！7月14日夜晚、啊，我就谂啊，你连我都搞噶，跟住我就一开门我就我用闹咗佢四个字啦，跟住我就。算我唔搭呢度 lift， 我去第二度搭隔篱嗰部，我又惊佢咧阵间我落到我搭翻去嗰部咧，我都唔知佢去边度边层俾我出啦。 嗯， 跟住我搭第二嗰部 lift 咧就开十楼，我哋望清楚系咪十楼先。 嗯， 望啱啦，咁啊翻咗屋企啦，终于都。 嗯哼， 即系如果师傅我再同佢斗气，我唔知佢会唔会 你 去咗廿几卅楼。 即系话你每层楼揿晒佢嘛？ 每层楼揿晒，始终都会有。 始终喺附近啦。 可能佢净系开嗰层就唔开我嗰层。 咁起码楼上楼下争一层嘅。 冇啦，我唔敢落下楼梯啊！嗰啲咁嘅日子， 仲恐怖 系咯， 下下都咁跌你后边 可能下楼梯仲惊啊！ 咁终于有少少声咁点啊？你少过佢，你唔惊佢继续佢喺侧边系咁就话少少声。 冇啊，未试过咁快咁样一出呢咁样一直去咁样去我屋企，跟住开门闩门。 即系一直飙翻去啊！ 一直飙翻去，跟住 费事，如果有。嘢即系话啲老人家讲嘅嘢，唔好回头望啊！ 我惊搭去部 lift 会断缆啊！ 系 咯， 哇吓！ 好惊啊，四廿楼喎！ 系啊，呢下我由细到大都有谂过噶，断缆啊，我堕 lift 啊嗰啲咧，我谂到好幼稚嘅，我谂嘅啊，佢咧点解我嗰时咧就冇咁多新闻话堕 lift 啊？咁我或者细个嗰时候冇谂过，你知我做咩啊？谂埋啲咩啊？我话嗱。我一搭呢个女，点解知咁错嘅？会唔会？ 我试过错错地喎，啲 即系 会 唔会突然间嘣一声跌落嚟？ 你知我谂啲咩啊？哇！即系堕 lift 会死嘅，点解？咁我谂啊，有可能飞到嗰下个冲力，令到嗰度咧一断到底嗰度咧，呢度咧都震到烂埋，咁咪死咯你咁样。咁我咁谂，幻想系咁啦，细个咁谂，跟住呢个做咩啊？吓，我扶喺啲膊嗰度，咪安全啲啊！但唔得，扶喺度佢有可能都扁嘅，即系好似一坐落嚟嗰下。哎，我又谂啲嘢啦。 冲力啊！ 但系佢而家譬如六楼而家飞堕紧，我会点咧？差唔多我谂跳起， 你咪做舞子 嘅？谂咧， 谂咁多嘢嚟。 我幻想啊，坐喺紧呢边度， 你睇得起到啊？ 如果跳起？咁我咪凌空咗咯，咁佢就算佢嘅 lift 啲嘢嚟压到佢嘅都好重喺度， 应该整个自制安全带。 咁我咪起码个 timing 要啱啊，当然佢跳，佢啱啱砰咁跌咗落嚟，咁啊，我 跟住就 跟住佢先企翻来，咁咪震唔伤咯。 系， 系嘛？咁我谂过呢个问题，你哋不妨有机会试下。 好，大家嚟试，祝你好事高运啦吓！如果冇事就系啦，有事如果欣欣都怀疑，有可能会落呢咁样， 系啊，谂谂佢啦，我谂都错错地啊， 呢招我谂定噶啦，你都传授咗俾你哋噶啦，你准备有咩跳啊？ 四十楼跌落嚟，你点样跳几？ 飞到嗰时嗰个扶住啊嘛，差唔多啊，你好跳啦， 但系乜乜乜，我唔知系几时到地。 OK， 你计啦，计 timing 计错唔得噶，你唔好净系睇嗰个灯啊，嗰灯佢到佢飞到嗰时咧，到嗰时咧错啦，因为已经过咗佢先着啦，可能咁样，咁啊差唔多时间一二三跳咁， 以后各位行楼梯算啦。 OK， 咁啊嗱，咁我哋听下一个搞笑版啦，呢个吓，咁你可以试下嘅。如果有堕 lift 嗰时咧，你都系念下啲经啊，或者嗌下施工啊，你唔好嗌俾阿光啊，冇用。咁啊，而家睇下 Eric 啊，我哋听 Eric 讲嘢先啦，好嘛？咁 Eric 咧，细个嗰时咧，嗱，而家咧好多人，嗱，我讲俾你听，我哋咧就谂住咧，谂住啊，二十六号我定咗日子咧，我二十六号到咧就去灵探啦。咁啊，路 K 喺边度咧？暂时卖关子先，系啦，嗱，你见到中间有个咁样啦吓，唔系 look smoking 喎，系唔讲嘢啫。系啦 ，smoking 一定食噶。OK， 咁咧就廿六号啦，晚咧就会灵探啦。咁啊，经过整理整辑好啲片之后咧，我哋就会推出噶啦，不日放映啦，都系不日 啦。叫啲女仔 friend 有啲肯去啦。 系啊，女仔 friend 系嘛，女仔 friend 咁啊，茶定蚊拍水咧，咪啲女仔通常啲铺都唔系好够，又唔系咁热。咁啊，茶定蚊拍水啊，放晒就唔使，因为夜晚就唔晒啦。咁啊，你啲光灯如果晒亲都查少少啦。咁但系如果唔系咧，就系蚊拍水搵人啲吓，系啦。咁欣欣你嗰个仲要去到。之前一日仲要 去馬拉宣傳， 係啊，馬拉希望冇事啦。 錯， 翻到嚟如果有啲咩， 平安哥 係啦， 平安嚟，我啲好衰嘅把口。 就算 翻到嚟，翻到嚟嗰靈探嗰時，突然間喺我面前嘔，全部 都唔知。翻唔到嚟都可能會忽然間係我出現咗。 唔會，你翻到嚟，你成個一實到嘅，但你翻到嚟，我驚你喺個三方嘢嗰度突然間，我拍拍下你嗰時，突然間嘔蟲咁點咧？邊度你喺馬拉得罪人啦？咁樣，唉，好驚啊！真係嗱，小心啲啦，都系啊，有咩就打电话翻嚟报警啦，求助，有咩料爆啫？奇异档案等紧你咯，嗰边一见到咩或者酒店咩，即刻发低佢，即刻发低佢啊！知唔知啊？唔好惊啊！嗰啲咩灵照啊，即时发低佢，第一手资料 send 你过嚟先 啊！我会啊， 做定backup 先，唔系一阵佢会洗咗你嘅。 嗯， 系啊，你摆佢哋，唔系真系开唔到机器啊，冇咗机咁样。 系啊， 系啊，系啊，真系要咩？好似有啲人话，哎，酒店。系有啲嘢，哇！跟住嗰样嘢喐，咁你唔影住佢啊？你影住佢点有资料啊？ 咁啊，廿四小时食做直播啦。 系啊，直播住先啦，系嘛？一定要同我名要贴埋名，跟住随时要奇异档案噶，要报料噶，系咪先？好啦，咁我哋嗰个啦，阿 Kevin 头先讲个， 仲有一个好似 灵探啦，都讲灵探。我哋细个就叫探险嘅，唔知你哋有冇叫？因为而家我先知叫灵探啦。以前我哋冇 灵异探险。 我以前就咁话，喂，去探险啦咁样。咁啊，留啲朋友同学。咁你有冇呢啲经历啊？ 有啊，中学时期又嗰时真系咩叫灵探？纯粹出去周围玩啊，周围闯下城 啊，探险啦，我哋叫探险啦。 因为初头就谂咗好耐嘅，究竟嗰个位置其实系入到去嘅呢？其实我讲紧系沙，可唔可以得个地点呢？ 讲得 大概个 location 喺边度啦？ 我逢系我做节目，我都照爆嘅，你点讲啊？ 系咯，沙田，我谂近住大围嗰边啦，有个大水渠， 你哋知估啦嗱， 系啦，嗰个位置，我谂系近住喺嗰个城门。隧道天桥下面嘅啦，嗰个大概嗰个位置啦，我都唔系几个人。 大围咯，已经系大围 嗰个位置。咁我哋就走落去就睇下，咦？嗰个其实嗰个大水渠系通去边度嘅咧？黑蒙蒙，真系唔知系边度。 你想行入去通？ 系想行入去，就想直接过去咧，会去到边咧？但我哋手头上，我哋手头上系乜都冇嘅。我哋嗰时仲系啱啱放咗学， 啲小朋友成日都水渠嗰度猛鬼就咁嚟噶啦，就冲咗， 我哋完全去 水咁样冲埋嚟， 系啦，一系就惊洪水， 系啊，冲大海啊，点算啊？你想睇下去到边啊？咁 睇下会去到边咯。但基本上你真系守咗佢， 乜都睇唔到，五隻手指乜都睇唔到，连望我个朋友个样都望唔到咁滞，即系隐隐约约咯。我谂就系系啦，跟住之后行到我谂大概十步到啦，十步到就听到啲好似啲大炮声，但系啲大炮声咧系好蒙嘅。即系感觉上，你有时听有啲好嘈杂、嘈杂嘅声咧，你会好自然咁咧暗语制噶嘛。暗语制咧，咁你咪听到啲好蒙嘅声嘅，系啦，夹一夹，就系嗰一种声。听落去，咦，我冇暗语制，但系听落好似点解好似有啲嘢夹住咗嘅。 嘣一声，听到日本仔时代 大炮。系咯，点解翻咗去？喺深水埗啊？点解会翻？ 时光隧道 啊？系咯，时光隧道，因为台湾都有呢啲咁嘅时光隧道噶。 系咩？ 系啊，过咗去之后都唔知道通咗去边噶。试下通过去 啦。系啊，想试下通过去。之后就我谂听到声就初头冇乜怀疑，可能自己心理状况，或者因为始终佢上边系有啲马路，但其实嗰条马路咧，同嗰条水渠咧系争好远嘅。个距离好高嘅，都冇理由会 城门隧道啊，因为 城门隧道入口嗰度咯。 但系咁夜都唔会有咁多车行、啊。 唔系夜晚，系日头嚟嘅。 日头都咁， 都唔会打仗啊，系咯，唔会打仗啊， 系啦，系啦，放学嗰时间，三四 啲车过嗰时行过啲， 我初头以为系 嘣嗰啲声咧。 之后就我哋行出去睇下 啲车， 哇，啲车好高喎，点会啲声落到嚟咁咩咧？但系啲声系好近嘅，直情好似喺前面度。嘣一声，好似大炮。初头下行出去冇嘢嘅，咁我哋有几个出去又一齐行行入去。我哋连电话都冇啊，电话，因为我哋嗰段时间咧唔兴电话嘅， 未有电话， 未有电话， 未有电话， 乜都冇。 咁我知系咩年纪啊？读书嗰时冇电话。 嗯，冇喺度估我年纪。 我哋年龄系秘密嚟嘅，我读书嘅时候都冇电话。 咁之后呢行到入去就开始感觉上有啲风啦，前面有啲风吹埋嚟啦，我諗緊咁中间佢有啲水，咁好自然可能交同啲出面啲空气交集，可能有啲凉风吹过，咁好正常啦。 系啊， 又或者可能嗰条 方式系 好阴凉啊嘛， 系啦，又或者可能渠嘅另一边呢係通去，即係啲空气喺个窿度卷返出嚟，所以咁有啲风咯，冇乜怀疑啦，再行。行多几步就开始，我发觉好似对嗰啲白色嘢好敏感，成日都见到啲白色嘢，即系啲透透明嘅嘢。但系今次咧就多几个出现啦。初头系得一个嘅啫，我后屘，咦，我未发生啲乜嘢咧？咁样 得你一个去行定？ 唔系，我有成班嘅，我谂都有四个到啦，系咯。 四个， 佢哋都知嘅，佢呢件事可能 佢哋睇唔睇到啊？ 佢哋睇到。睇到又听到声，佢哋初头冇怀疑我哋几个男仔啦，咁样行入少少就见到有个物体，人影嘅物体。今次咧就系、是、身，即系头身脚啊，全部 清楚啦， 好清楚嘅，但系仍然都睇唔到个性别，男定系女。系啦，睇唔到装束啊，剩下， 都系白蒙蒙嘅一个人形啦， 白蒙蒙咯。咁之后就行多入少少， 好黑开始， 系啦，基本上应该睇唔到啊。系啦，我净系望翻后边就仲有光，因为我哋都未行到 位。你哋都冇准备电筒嗰啲噶啦，冇噶啦， 就我哋冇胆超超 都冲入去。 行到一部分都仲未通到嘅，究竟点咧？咁 系啊，如果系行得到嘅，行晒去啦。 系， 但系又开始行多几步。又浮多个影出嚟，个影就同隔篱个影系差唔多嘅。 谂紧全部都兄弟嚟噶嘛， 兄弟系啦， 喺度住啊嘛，人哋 行多几日之后就去第二个物体再出现，就听到第二下嘣一声， 哦， 就比之前再大声少少， 即系近啦。 之后我哋就开始探探头啦，诶，发生咩事？ 再行埋前啲俾人 B， 即系我同你，即系同啲朋友讨论，喂，嗰个咩嚟嘅咧？ 系 知嗰啲， 系 定系我自己只眼有啲污糟嘢啊？ 系咁样嘅， 冇啊，冇啊，咁我睇到你又睇到咧，都我大家只眼度有污糟嘢咩咁啊？系啦，咁之后又你惊唔惊啊？仲下去啊？哇！吓，横掂都行到咁多条路，行到一段时间。 你可以大胆啊！ 系啦，之后再行入少少咧，就开始嘣多几嘢啦。 系， 即系嘣嘣嘣，即系减秒嘣一次。之后就开始嗰、那个影咧，就好似越嚟越好似放大咁放大嘅，慢慢慢慢慢慢咁放大。我哋就开始惊啦，佢系咪 想用啲某啲聲音去 講你 講我哋就 嚇你哋啦，嚇唔到啦，跟住佢俾影像你啦，嚇啦係嘛，慢慢越嚟越近啦，或者點樣啦，係嘛？ 嗯， 跟住你都唔肯喎，咁警告再警告之下，咁佢點啊？現真身啊？究竟係點啊？ 可能係啲戰前啲軍人。 係啊， 係啦，我哋嗰時已經有 諗緊啦，防空洞啊，附近啊，或者點啊咁樣。 因為聽人講咧，有啲防空洞係做咗水渠嘅。 係啦，有可能係咁樣，即係嗰啲軍隊嗰啲人喺度，係啦。 係啦，嗰條渠可能唔係我哋中國人，即係香港人整嘅。 咁啊，後來點啊？ 后尾蹦都几蹦，我哋梗系怯啦，走啦，就即系走啦。 但系已经行咗远喎，负情都好好急嘅，要跑嘅咯。 系咪行一半？ 跑直情跑， 嗯， 一半都接近有三分一度嘅啫。 哇，咁长 啊！好长嘅，我觉得会好长。 其实啲球又过 睇唔到尽头嘅，你估唔到嘅啫。我大概啫。 嗱，唔知佢做咩嗰啲。 系咯，佢唔知做咩。嗱，其实咧，我哋咧就首先我哋系探讨啦。咁其实嗰条渠我哋亦都入去探讨啦 ，Eric。咁探极都未探到土嘅。咁本身其实政府咧，其实我哋要有啲。要呼吁啊！其实啲部门咧，系咪可以申请下？唔好等啲小朋友啊！当时 Eric 都系小朋友，即系少年时代啦，中一二啊咁样。咁其实咧都系好想有啲求知欲啦咁样。其实咧好多人咧，我哋香港啊，好多呢啲咁嘅小朋友，当时都有啲想求知或者冒险嘅精神咧，或者系跌落啲鱼塘啊、水塘啊，或者甚至系有啲冲出大海啊、啲渠啊啲咁样。其实呢啲咧系一种咧，即系唔系。只系 Eric 先会行咯，咁其实有好多人都咁做，亦都有好多人有意外啦。虽然你而家系冇事喺度啊，系咪咧？咁但系 嗰啲唔系雨季嗰阵时， 咁政府其实系咪应该唔好令到啲人咁神秘咧？其实嗰个渠口 整啲灯落去啊， 唔系啊，个渠口前面系咪应该有啲 油田嚟嘅？ 或者有啲图啊，或者啲嘢讲明入边系点点点，或者有啲相啊，等佢哋唔使再喺度用一种探险嘅心态想入去咧。会唔会好啲咧？ 其实可能整咗都仲想入去。 系啊，咁会唔会有人守关咧？守喺嗰度咧？ 守喺嗰度跪啊嘛，啲人 会唔会入边有小虫女入边咧？系咪先？好 ，OK， 我哋转头翻嚟咧，又第四节嘅奇异档案啦，系嘛？转头翻嚟见。